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6章。时间过得很快，莫凡凭借着自己那小泥鳅剑，已经将自己的雷系星辰和火系星辰都修炼到了当初五六倍的程度。无论是雷印还是火姿，他都可以很娴熟地释放出来。火姿由于在学校可以明目张胆地训练，现在莫凡释放火姿会更加快速，大概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释放。雷印的话却是需要近4秒左右。而现在整个尖子班的学生，他们成功释放一次魔法技能大概都需要5到10秒钟时间，所以在释放这方面莫凡已经是绝对领先了。尖子班一共100人，会分成5组，每组大概20个，会有老师跟随，另外还有2名教官领队。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大巴士，于是5辆学校大巴士载着一群年轻的魔法师们朝着城市之外走去。这一次的路线也大致定好了，将会前往雪峰山的驿站。雪峰山驿站是猎者联盟和猎者们与博城物资联系的一个重要小寨，整个小寨就建造在山谷之中。 有没有记得我跟你们说过，每个城市周围的驿站也就是安全区域的边界，驿站之外的区域都属于妖魔可能会出没的地方，所以在你们没有足够能力对付妖魔之前，千万别走出驿站安检，否则你们剩下的就是一堆骸骨。 妖魔课老师张建国说道。 是的，在驿站之内的区域，我们猎者联盟、魔法协会以及其他大魔法世家都会每天派人巡逻布置警戒，绝不会让任何一只妖魔踏入到我们人类的居住区域。但是我们魔法师力量也是有限的，能够保护的区域也只有驿站边界之内的地方，在驿站之外我们无能为力。毕竟森林、山谷、野林、山峰这些地形错综复杂，即便我们有强大的魔法师，也未必能够全部将躲在洞穴地下的那些妖魔铲除。 3组的猎者小队队长罗云波说道。罗云波是一位皮肤黝黑又显英俊的男子，组里面的几个小女生看到这位罗云波队长后，一个个眼睛闪耀闪耀的，就好像是小女生们对军训时的帅气教官一般那样崇拜和迷恋。罗云波是这次带队的教官，副教官是一名女性，名叫潘丽君，属于那种皮肤很黑的精悍类型，和还在校园里的少女魔法师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坐上了巴士，穿过了一大片城外荒地，很快就有一座一座的山林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山林很翠很深，近处枝繁叶茂，杂草丛生，远处山峰错落，云层浓密。 看到了没有，那座孤耸的山就是雪峰山，它也是我们博城的边界点。雪峰山驿站就在雪峰山与那座雷雨山坪之间的山谷中。 罗云波开始给学生们介绍道。 我们博城还属于不大不小的城市，倘若是大魔都、大帝都、大妖都这些一线城市，他们的安界边界可就不能叫驿站小寨了。 头发只有10指长的副教官潘丽君道。 话说你们既然经常和妖魔打交道，那你们一定是中阶的法师了。 王三胖开口问道。 中阶？ 潘丽君扫了一眼王三胖。 中阶级的法师怎么可能带你们这群小屁孩啊？ 王三胖听到这句话也不开心了，嘀咕道。 这么说你们也不过是初阶的法师，也没有什么好拽的。 王三胖是典型的口无遮拦，这番话说出口之后，两位教官反而是对视的笑了笑，显然是觉得王三胖这番话太幼稚了。巴士一路驶入山中，也开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这大半天莫凡也没有闲着，他一直都在巴士的最后保持着明修。他和巴士有缘， 上一次雷系的七颗星子完成就是在巴士上，这一次莫凡感觉自己的火系好像触碰到了什么东西。小泥鳅坠相当于一个星辰魔器，让莫凡的修炼时间有了很大的提升。年度考核到现在已然过去了一年时间，莫凡发现这一年里自己除了星辰整体变得璀璨庞大了之外，似乎火系星辰内的星子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以前要说这些星子的光辉是时明时暗的话，现在这些星子就是非常稳定的光芒。据说星子一旦出现了明显的光滑蜕变，能够传导的魔能将变得更庞大，技能的效果和威力也会随之增强的。自己可是花了整整一个高二的时间在提升这个，也不知道更强一级的火资会拥有什么威力，真是期待啊。雪峰山驿站终于抵达了，说是小寨，这里可不是一个简陋的村庄什么的。驿站小寨两边都是依靠陡峭无比的山崖，山崖高有百米，只有完全仰起头才能够看到天空。两边的山崖形成了天然的壁障，再加上这条山谷道的前后又被两大巨石之门给锁住，整个驿站小寨就完全是一个卡在了山谷当中的堡垒小镇。 这里就是雪峰山小寨啊，据说除了那些会飞的妖魔或者拥有强大攀爬能力的高等妖魔，这雪峰山堡垒小镇足以将绝大多数作怪的孽障全部阻挡在安界之外。并且自从有了雪峰山驿站，我们有好几年没听到安界内妖魔伤人的悚然报道了。 张建国从巴士上走了出来，看着硕大的守护石门不由得发起了感慨。 老师，我听说这个守护石门是我们博城有名的土系魔法师兼建造师张玉恒所作，中阶以下的魔法师都无法撼动它。 女学霸周敏很是好学地问道。 是的，石门看起来有点老旧，事实上它的坚固程度不逊色于钢铁。 张建国走在前面，手里还拿着一个三组的旗帜，就像一个导游正带着一群学生在参观古城一般。没多久，其他四个组的大巴相继抵达，100名天蓝魔法高中的尖子生们都在魁梧的石门之下。石门两边都有岗哨，其中一位没有穿制服的军法师正在悠闲地玩着手掌间的一座火焰。小小的火焰就像是听话的小宠物，在他手指尖灵活地飘动着，时不时还绕着他周身飞舞，看上去优雅奇妙。莫凡注意到了这一点，心中暗暗惊奇。 哇，从对方玩火的小本领就明显比我娴熟很多很多。也不知道这位穿制服的军哥他的火资威力会不会更强呢？ 嘿，战功老大，今天怎么跑到这里来执勤了？ 罗云波扬起头笑着和那位正在把玩火焰的火系法师说道。 闲来无事，听说今天会进一批高中的少女们，特意来看看。 那位叫做展空的男子也是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本性，笑嘿嘿地说道。一旁的周敏却是皱起了小眉头，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那位叫做展空的法师正在盯着自己打量。 啊，好帅啊。 对呀对呀，跟我们学校那些小屁孩是没法比的，好有男人味儿啊。 班上几个花痴一下子就把持不住了，在那里叽叽喳喳的。 小妹妹，可别对我们展空老大皱眉头，他是这里少有的强者。 一向显得不太爱拽学生的那位女副队长潘丽君说道，言语当中也流露出了对留着小胡茬的展空的崇拜。 展空啊，我听说过，不正是雪峰山驿站屠妖魔术最高的那个火法师吗？ 张建国马上抬起头望去，并且高声道， 久仰久仰。 不就是杀了几只妖魔吗？啥了不起啊？ 王三胖说道。 确实没啥了不起，一开始邓凯让你们这群学生们 过来这里见习，我是拒绝的。 胡茬帅哥展空说道。 一年前的警戒时间都过了，现在不会有什么事。是魔法师终究是要有这次历练的，总不能因为一年前的警戒就迟迟不历练吧。 张建国说道。 我是无所谓了，就是让学生们别到处乱走。我可不想看到像这样细皮嫩肉的小美女被独眼魔狼吃得血肉模糊。 展空笑哈哈地说道。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7章，张建国尴尬一笑。 别人是真正的高手，就算调戏女生，他一个老师也没有办法。一年前的警戒。 这事儿莫凡倒有听小姑莫青提到过，不过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学校象牙塔里面，外面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知道的少之又少。大门的进出令显然也是掌握在那名叫做展空的男子手上。100名尖子生下了车之后，便全部入了雪峰山的小寨。小寨很简单，就一条主道，主道上有不少商铺和小摊儿，看上去跟一个镇子的集市没啥区别，只不过这里卖的并非是鸡鸭鱼肉，而都是魔法师们战斗和修炼需要的东西。 来来来，上好的铝模具，我跟您说了啊，这可是好东西。好的最快的妖魔是什么知道吗？没错，就是奔妖。这可是用奔妖后肢上的皮做的，附魔上一个风鬼法纹，再有纯净的风石提供能量，那跑起来绝对让独眼魔狼在那干瞪眼。您要买便宜点给您啊，看您跟这件宝物有缘。 二秃子，你就别吹了，你那东西能叫模具吗？随便一双耐克都比你那东西好穿。 放屁，这可是我们牺牲了两人才杀死的一只奔妖，我分到的正好是后腿的皮，绝对正宗铝模具。 二秃子一下子和那个嘲讽他的人争执起来。再往前还有一个摊位，那里摆放着的是五彩缤纷的魔石。魔石这东西很简单，就是在某些因为火、风、雷、土这些元素浓郁而孕育出的特殊石头，里面蕴含着类似于魔法师星辰内魔能的能量，虽然不能够直接提供给魔法师使用，却可以镶嵌在很多魔器和魔具上面，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这些知识在课堂上老师都有讲过了，莫凡也认真听了。据说很多时候经过完整提炼的魔石可以当作是货币，魔石的消耗量非常庞大，事实上相当于科学世界里的能源。莫凡起初也以为手机、电脑、家电这些尼玛应该也都是用电的，后来才知道这里的电厂不是什么水力供电，也不是风车供电，用的就是雷系魔石。没办法，光系的鼻祖是爱迪生，这种事实莫凡能接受。除此之外，发明蒸汽机让世界进入工业革命的瓦特，没错，他是一个火系魔法师，蒸汽机的原理是火系魔法图，他利用火系魔石来驱动。所以啊，这个世界不存在石油、水能、风能、电能，这些赖以生存的正是这些魔石。而魔石从哪儿来呢？当然是大自然。很残酷的是，妖魔们一样非常需要魔石。魔石一方面是他们重要食物，更是他们实力变强的重要能量。于是人类在采集、寻找、挖掘魔石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是恶劣的大自然，而是这些同样靠魔石生存的妖魔。妖魔对人类有着本能的敌意，试想想整个城市多少魔能科技设备，这些东西简直就是妖魔的口粮，包括人类本身也是他们的美味，所以人类魔法师和妖魔之间的对抗就从未停歇过。或许这就是原世界和魔法世界的最大不同。 在原世界，人类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想横扫哪里一颗导弹的事情。但是魔法世界热武器是不存在的，唯有魔法师。兴许也正是热武器的无法实现，妖魔反倒是霸占了更多的疆土，人类大部分只能够生活在城市里，城市需要魔法师来守护。这也是为什么魔法师的地位永远要高于普通人，不仅是他们自身掌控着强大的力量，更在于他们的使命是神圣的。 冷哥，这次历练我们可要好好表现，我听说历练的评估成绩将直接关系到我们考大学，占据了有 20% 的比重呢。 张小侯在莫凡旁边说道。莫凡点了点头，这事儿班主任薛木生很早就说过了，历练其实就是高考的其中一科了，因为这个成绩是由军方来定的，也就是这次历练的总教官。总教官评定 C 还是 A， 将直接决定魔法师究竟是到重点魔法大学还是普通的魔法大学。像穆宁雪现在所在的帝都学府，他们招生学生的时候，这历练成绩至少得是 A。 莫凡可不甘心只在博城这么一个小地方，而更高阶的魔法也唯有到大地方和大学才能够学到。这一次历练，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拿到一个 A 以上的成绩，这样他就有底气能够进入到帝都学府那种级别的大学了。 这些教官都是学校打点过的，就算你在这里混日子混一两个月，一样会至少给个 B 或者 C， 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 王三胖凑了过来笑着说道。 对，历届都是这样。 另一个知道内幕的学生也点了点头。 也是，学校肯定希望教官他们把分打高。 到广场集合。 集合了，集合了。 罗云波一嗓子高喊之后，所有的学生们迅速地聚集在了雪峰山小寨的中央广场上，人数不算少，一共100个，穿着的都是天蓝魔法高中的校服。100人整齐地站好之后，很快就引来了驿站那些闲散法师们的围观，一个个都饶有兴趣的样子，脸上露出奇怪的讥笑。 哎，你们快看，新一届的实习生来了，又可以看菜鸟们各种出丑了。 一名老鼠尖脸的男子说道。 可不是嘛，实习生来的这段时间驿站可是最热闹了，你们猜猜这一届又有多少个会吓得尿裤子。 一个看上去是一个猎者小队队长的壮阔男子探着脑袋说道。 我猜至少30个， 剩下70个直接吓晕过去。 学生们在广场上列队，但他们却很快听到了那些围观的驿站老鸟们的议论之声。他们大部分带着幸灾乐祸的模样，更是丝毫不掩饰他们对学生们的嘲笑。100尖子班学生一共分为5组，5个组每组20人，前方站着的是那2名教官和1名实践课老师。 总教官。 哎，总教官来了。 不多时，一队穿着制服的军法师整齐地走到了众名学生的面前，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就可以感觉到那股子威严。为首的人竟然正是刚才那位在岗哨上玩弄着火焰的胡茬大叔展空。展空还是那副悠哉悠哉的模样，作为一个总教官，他的那份散漫倒是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你们好，我是你们这次历练的总教官展空，你们应该是很幸运的一届了，因为你们是我在这里任职以来带的第一届历练生。 总教官展空说道。学生们都笔挺地站在那里，没有人敢说话。以往是和老师们接触，老师知识是很丰富，但传授给大家的永远都是知识，而军法师却自有一股与妖魔厮杀后的气息在，让他们这群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学生们根本不敢造次，即便那个叫做展空的总教官看上去蛮温和的。 放心，你们既然是我带的第一届历练生，为了能够让你们顺利通过这次关系到你们考大学的历练考核，我会给你们一个优待， 展空高声说道，历练考核没合格或者评估很低的话，对他们成绩影响太大了，没准一生的命运就可能因为一次历练评估而出现巨大的变化。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们博城最出色的少年法师们，也相信你们拥有足够的实力对付这次历练考核，所以这次大历练呢非常非常的简单。 总教官展空人畜无害地笑了起来，罗云波、潘丽君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却不由得皱起眉头了。每一次他们的头露出这样的笑容的时候，多半就没好事。 我这里刚刚接到一份悬赏，难度在我们这悬赏榜上是最低的。你们全校一共有100名魔法历练生，对吧？这样，只要你们这100名学生中有任何一个队伍或者任何一个人完成了这项悬赏，你们的历练评估将全部通过，并且得 A。 展空说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章，展空话音刚落，整个小寨都骚动了起来。最先骚动的自然是这100名在这历练的学生。历练这事儿，他们已经多少听学长和学姐们说过了。他们都表示只要在这驿站里混混日子，别冲撞了教官，基本上都能通过，表现突出的话拿个 B 拿个 A 没啥问题，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要完成什么悬赏的呀。悬赏这东西不是只有成年魔法师团队为了高额报酬才会去接的特别任务吗？而在广场之外那些长期在驿站里出没的猎者们也淡定不了了。 尼玛，这是什么情况啊，让这班学生完成悬赏任务，神经病啊，那些悬赏任务连他们这些成熟的猎法师团队未必都能够完成，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能完成个毛线呢？ 那我们要是没人能够完成悬赏呢？ 站在比较前面的许昭廷问道。 那就全部不合格。 展空淡然回答道，这番话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没法淡定了。 总教官，你不如直接判我们全部不合格好了。 这个时候尖子班的班长周敏忍无可忍地站出来了。 是啊，这跟直接判我们全部不合格有什么区别？ 张建国、薛木生、唐月、陈伟亮等这些老师们脸上的表情也挂不住了。 这什么状况？不是说好了这边已经打点过了吗？为什么这个总教官如此不按套路出牌？悬赏，这是学生们能够做的事情吗？ 有什么不妥，你们找你们的校董邓凯好了，反正要从我这里拿到一个高的评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蓝魔法高中既然是博城最好的公立高中，就不应该带一群废物来这里历练，而混日子的历练那不如滚回学校看点魔法书，用那屁用都没有的魔法打点木偶就好了，没有必要到这个危机四伏的驿站来。 展空话音忽然变重，刚才还一副笑脸模样瞬间变成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带一群废物来历练，这番话可谓是狠狠地刺到了所有学生心里了。 总教官，你出的这个考核也太强人所难了，据我所知任何一个悬赏一般都需要在野外磨砺3到5年的成熟小队才能够顺利完成。 张建国老师底气不足地说道。 你们有100人，如果连一个悬赏都完成不了，那只能说明你们这群庸才老师教出来的100名废物太令我失望了，还尖子生。 总教官展空毫不客气地说道。 张建国听到这番话，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这个总教官脑子有病吧，布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说，还把天蓝魔法高中的老师和学生全骂了一遍。 当然，完成了悬赏的小组和个人，我将会个人赠送奖励，这个奖励是一件防御模具。 展空提高了嗓音继续说道，一提到防御模具，那些在广场外围的老猎者们全部都激动了起来。 我操，奖励防御模具。 展空老大别啊，这机会给我们，我们保证把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的。 是啊，我们正需要一件防御模具，这救命的东西无论如何都要给我们啊。 让我们和这群学生公平竞争吧，展空老大，我们也想要模具。 一时间，那些围观在广场外的猎者小队们全都高喊了起来。魔具，魔具是一种与灵魂相连，通过催动意念就能够迅速幻化出真实物体来帮助战斗的装备。像刚才那个二秃子小贩卖的铝魔具，那就是穿上催动起之后，自身的速度将大幅度的提升，倘若遇到根本敌不过的妖魔，这铝魔具就是救命的了。而且在战斗过程中，自身的速度得到提升，也将大幅度的提升法师们的战斗力。防御模具那更是可以直接幻化成盾牌、铠甲之类的特殊装备，在关键时候抵挡魔法和妖魔的攻击，同样是一个生命保障装备。模具的价值虽然没有星辰魔器高，但对于经常出生入死在野外的猎者们来说，真的就是救命的神器啊。有什么比命值钱呢？ 哇塞，大手笔啊！据我所知啊，一件很普通的防御模具价值怎么都得好几十万。 难怪那些猎者们都疯了，这样价值爆棚的东西居然作为历练奖励送给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 问题是那些学生能拿得到吗？ 说的也是，悬赏基本上很难，老猎法师们有的时候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莫凡对模具这东西还是有几分陌生的，但如果模具这东西直接折合成人民币的话，那他就太懂了。 最普通的模具就得好几十万，妈的，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十天后，繁茂的树林下，山道弯弯曲曲，一队20人穿着天蓝魔法高中校服的学生正站在一座山崖畔。无论如何抱怨，如何不满，他们终究是踏上了悬赏历练之路。一转眼都过了整整10天，这10天他们披荆斩棘，披星戴月，穿过大山，穿过丛林，苦不堪言。 那个该死的总教官真想诅咒他，把我们发配到这个鬼地方来。 王三胖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正用帽子扇着风。 是啊，抽的什么风？话说这30公里怎么这么久还没到？我们这是第10天了吧？ 长颈鹿脖子的张树华说道。 30公里是直线距离，我们要爬山，要过谷，还要绕峰，这一共路程何止30公里啊？ 张小猴说道。莫凡所在的这个小组一共20人，这次历练任务是全部由学生们自己完成，没有老师带队，也没有教官跟随，只给了一张地图让大家自己寻找。这些天的翻山越岭，大家一个个跟原始人般灰头土脸，大汗淋漓 啊。过了这条河谷，应该离总教官所说的百草谷不远了。 班长周敏拿着地图道。 我去，这河谷怎么过？飞过去吗？这好歹也有10米宽。 王三胖第一个叫了起来。此时摆在众人面前的正是一条山崖河谷，对面的山崖就在眼前，可下方那湍急澎湃的河谷令人胆战心惊，河水撞在那些礁石上发出的咆哮都听得清楚。 那怎么办？总不能半途而废吧？这要不我们打道回府吧，反正还有别的组，没准儿他们有可能完成啊。 长颈鹿脖子张树华说道。 你这个人好没骨气啊，怎么就指望别人呢？ 周敏马上训斥道： 那你说咋办了？我们谁都跨不过这深崖河谷。 张世华抱怨道： 对了，詹阳洛，你不是风系的法师吗？你试试能不能跳过去。 这个时候，许昭廷看了一眼旁边的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生，那个叫做张英露的女生小脸一下子煞白，怯生生的道： 不，不要，我不跳，摔下去怎么办啊？ 哎，我们有绳索，这两边山崖都有树，只要有人能够直接跳到河谷对面的山崖上，把绳索捆在对面的树上，我们所有人就可以爬绳索过去了。 周敏眼睛一亮地说道： 张英露，难道你不想拿到 A 吗？你是绑着绳索跳的，就算没跳过去，我们也能够拉住你，无非是玩了一个蹦极。 许昭廷继续说道： 我不要。 张英露明显是一个胆小的女生。 我靠，你一个风系法师，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站出来，那还做什么魔法师啊？ 另一个水系的女生也说道： 还是别强人所难了。 周敏说道。大家不知该如何是好之时，莫凡看了一眼旁边的张小猴。张小猴在尖子班里算不上非常突出的，所以大家习惯性的把希望寄托在风系成绩最好的张英露那里。可张英露是一个女生，哪里敢做这种可能出人命的事情？ 猴子，敢吗？ 莫凡开口说道。 有什么不敢的？ 张小猴拍了拍胸脯。好。张小猴站了起来，对周敏、许兆廷、张树华等几个班干部说道： 把绳索捆在我身上吧，我来。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9章。张树华和许兆廷都露出了怀疑之色，上下打量着在尖子班里算不上特别起眼的张小猴。不过有人站起来总比在那里干着急要好。周敏动作还算麻利，很快就将绳索的一头捆在了张小猴的腰上。 都让开，都让开，给张小猴一个助跑。 其他人马上给张小猴竖起了大拇指。不少人站在悬崖边，被那狂风一吹整个人都发抖了，谁还有勇气跳啊？ 猴子，尽管放心吧，没跳过去我会把你拉上来的。 莫凡将绳子的另外一头捆在这边树干上，自己也用双手牢牢地抓住绳子。张小猴冲莫凡憨厚一笑，深呼吸了一口气，张小猴已经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也不知是在连接星轨还是给自己壮胆。忽然张小猴睁开了眼睛，那双瞳孔之中映射出了青色的光辉。莫名的一阵狂风在张小猴周围卷起了，在张小猴意念控制之下，狂风化为了一条从半山坡通往山崖最边缘的风之轨迹。这条轨迹是看不见的，可是扬起的灰尘却让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如同一道特殊的风之通道。 风轨急行， 张小猴喊出了一声，周身那缭绕的星子轨迹光芒达到最闪耀的程度。嗖的一下，一阵风声，一阵瑟瑟，张小猴身体化为了一道模糊的影子，迅猛地穿过了那道自己创造的风之轨迹。在风之轨迹中急行，张小猴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山坡对张小猴来说根本不成阻力。张小猴在狂奔急行当中将脚下的杂草如水浪一样分开，迅猛地冲向了山崖边缘。 跳，快跳！ 许兆廷、周敏、张树华三个人都紧紧地盯着张小猴，那位不敢跳的风系女生张英露更是瞪大了眼睛。张小猴到了悬崖边，右脚猛力地一踏，踩碎了一片悬崖边的岩石，同时身体一跃而起。 我的天哪！ 在空中的张小猴迎着河谷上方的呼啸的狂风，脸被吹得有些变形了。他身体在山崖与山崖之间划过了一条弧线，一点点地逼近另一块山崖。这个时候，莫凡猛地握紧了绳索，一旦张小猴起跳距离不够，自己必须拉住他，否则他可能撞到悬崖下的一些嶙峋石头上。剩下19个人全都仰着头看着飞越山崖的张小猴，心也完全是悬挂起来的。终于张小猴滑落了，他双脚重重地踩在另一头山崖的最边缘，身体顺势向前一个连续的翻滚，最终连续翻滚的他还是一头撞在了对面山崖的那棵大树上。看着悬崖另一边的大家一愣一愣的，正一个斗鸡眼的他马上转过来，朝着山崖另外一头的19人咧开了一个憨厚的笑，样子非常好笑。模样虽滑稽，但张小猴的形象一下子在众同学面前高大了几分。20个人当中，风系的怎么着也有4个左右，敢跳过去的人却只有张小猴一个。这种时候，其他几个风系成绩好又能如何呢？ 猴子，好样的！ 莫凡第一个叫了起来，周敏、张树华、王三胖等人也纷纷朝着张小猴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过去。 许昭廷第一个攀上了绳索，剩下19人顺利地攀过了这河谷悬崖，这也算是完成了这历练的第一个大考验，因为他们算抵达了目的地百草谷。3组20人刚刚通过河谷，在山崖坡下的林子里，一名戴着草帽的男子从树上跳了下来，手上还拿着一个记分板。此人登记完之后，迅速地离开了这片林子，朝着一片空旷的草地里走去。 3组全部通过，其中叫做张小猴的风系学生表现非常出色。 这名戴草帽的男子走到了一个帐篷里，对帐篷里的男子说道，如果学生们在这里的话，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实践课老师还有那些教官基本上都在这里，他们一个个舒服地坐在草地上吃着零食喝着小酒。 哦， 总教官展空挑起了眉毛，在展空的印象中，修为比较高的风气学生里面似乎并没有张小猴这个名字。哎呀，也正常啊，修为这东西只是基础，真正能够独挡一面的法师还要靠脑子和胆量。 名字记下，可以给一个高分。 总教官展空对旁边的副教官潘丽君说道。潘丽君点了点头，很快就记下了张小猴的名字。 嘿，还是你们驿站军人会玩啊。 张建国笑哈哈地笑道。 是啊，先把这帮学生直接扔到大山里，摆明了一副不会有任何救援和帮助，然后暗暗跟着他们，并根据每个学生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记下比较出色的，给他们打上分，这一招再好不过了。 陈伟亮也笑了起来。 嗯，相比之前的混日子，这明显可以更好地体现每个学生的心理素质。 唐月老师也点了点头。那100个被骂成废物的学生们，要知道他们自己老师和教官们合伙把他们给坑了的话，也不知道脸上是怎样的表情。老师教官们当然不可能将这群学生置之不理，以他们现在学习的东西确实还没有足够能力在野外生存，可是不给他们创造一个最真实的环境又达不到效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表面上对待他们残酷一点，暗中跟随他们，有什么大的意外他们可以马上出手。 展空老大，我也差点被你骗了，我以为你真的要这么绝情，不让一个学生通过这次历练呢。 副教官潘丽君说道。 这你倒错了，那些在历练中没有一点作用的，我是不会让通过的。 展空很直接地说道。 这可是这悬赏根本没有人可以完成的。 是啊，我觉得他们能够穿过那片妖藤区域都算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陈伟亮说道。 真正的悬赏他们当然没有人可以完成，别说是他们了，我们这边教官 都未必能够完成。 展空笑着说道： 教官都未必完成，什么意思？ 张建国有些不解地问道。 哼，是这样的，我们既然把那个独眼魔狼巢穴作为学生们试炼的目的地，就是要确保里边100%没有残留的独眼魔狼，所以我们还派了一位召唤系的法师在那里守着。那位召唤系的法师其实是所有学生们的最后一道考验。巢穴里确实没有妖魔，但却有一只召唤兽。 罗云波笑着说道。老师团的人一听，一个个眼睛闪亮了起来。陈伟亮这个教导主任更是一下子拍起手叫起好来。 妙，太妙了，这一招真的太妙了。 薛木生也是狂点头的道。 是啊，我们现在当然不可能让这群学生去面对真正的妖魔，伤亡惨重，但历练就是要锻炼每个学生在应对妖魔时的冷静，不面对妖魔达不到历练的效果。派一个召唤系的法师来，让他的召唤兽来扮演妖魔，真的再适合不过了，既达到让学生见识真正妖魔的效果，又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危。哼，真是太感谢展空老大想出这么完美的历练方式，相信这一次历练学生们一定收获良多。 应该的。 话说召唤兽应该只有一只，假如那些学生比我们想象中的猛，联合把那只召唤兽给击败了呢？ 唐玉老师忍不住问了一句。 哎，唐玉老师，你这就想多了，我们在天蓝魔法高中任教20年来，就从没听说过有几个学生在第一次面对妖魔的时候能够完整释放出魔法的。退一步说，即便他们有人能够完整的释放魔法，以这些学生们还只是一级的技能，根本不可能伤到召唤兽的筋骨。 张建国打着包票说。 哎呀，是啊，所有元素里边威力最强的就是火系和雷系，能够稍微对召唤兽有那么一点威慑力的就只有雷系的许昭廷了，而火则焚烧最多让召唤兽伤点皮肉。 陈伟亮笑呵呵地说道。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0章，老师们和教官们都纷纷笑了起来。确实，他们很清楚学生们的实力，这次历练本身就是一个没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想要的就是让学生们在任务过程中有所成长，至于整个任务所经历的东西，他们基本上心中有数。唐月老师并没有笑，他看了一眼远处那些被雾气笼罩的山谷。 莫凡持有了星辰魔气整整1年，他的火资也不知道有没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级别，若是那样，他应该会是唯一一个能够打伤召唤兽的学生了。打伤召唤兽的学生拿个 S 应该没有问题吧。 唐月在心中暗暗地嘀咕道，随后唐月又摇了摇头。面对凶猛的妖魔，能完整释放出来技能就算很了不起了。唐月只希望这次历练100名尖子生别在召唤兽那一关全军覆没了，因为其实只要在这一关释放出任何一个技能来，展空就会给他们的历练科目上打一个 A 的成绩。 A 已经是这么多年历练以来学生从教官手上拿到的最高成绩了。走过了河谷，穿过了那些比人还高的杂草丛，大家终于看到了百草山谷了。百草山谷应该有很多入口，要入山谷就得穿过面前那些弯曲交叉的山谷峡道。 这条路上怎么这么多藤条啊？ 都从山上面长到地面上了，看上去好恶心啊。 比较娇弱的女生们马上嘀咕了起来，树藤草藤在面前这狭道中交错着，有些从高处如一条攀在山壁上的蟒蛇，有些错综复杂的缠绕在地面上，看上去像是进入到了一个青黑色的蟒蛇窝里面了，狰狞又可怕，难怪一些胆小的女生看了之后都会觉得毛骨悚然。 不就是一些破藤吗？怕个卵！来，跟着我走。 王三胖在女同学面前展现自己英勇气概的时候到了，单枪匹马地走在了前面。王三胖臃肿的身体挤开了前面挂着的几根手腕粗的藤条，昂首阔步地往前走去。他这体型确实适合开这种路啊，他能过，剩下的所有同学就都能过了。 我操，什么鬼？哎呦我操，救命救命啊！ 忽然间，王三胖在里面发出了如同老狗被打一般的狂吠，所有同学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步，定睛一看，顿时感觉头皮发麻。原来那些藤是会动的，这些藤扭动着身躯，在王三胖踏入他们的领地之后，迅速地把王三胖给五花大绑了起来。王三胖的那么大的身躯被反吊了起来，藤条上还有荆棘倒刺儿，他们勒动的时候，王三胖的那肥皮全都给划破了，一下子淌了不少血，看得张英露这些小女生们尖叫个不停。 叫个毛啊叫，除了尖叫你们还会什么？ 烦躁的许昭婷顿时吼了一声。话刚说完，许昭婷已经站在了原地，第一颗星子呈现一个虚幻的影像呈现在许昭婷的额前，那绚丽的紫色看得令人有些神往。星子一颗一颗出现在许昭婷娴熟的把控之下，全部排列，霎时一道星轨连成， 雷印蟒痕。 许昭婷雷系技能一气呵成，周围豁然出现了一道道焦灼的雷电之弧，这些雷电之弧印在许昭婷一声令下全部朝着侠道之中窜去，鞭策在了那些正在将王三胖给拖走的腰疼的身上，滋滋滋的雷印在腰疼上打出了很多条焦黑的痕迹。然而植物系的腰疼显然并没有那么惧怕雷电的攻击，他们只是稍微缩了缩，又肆无忌惮地将王三胖给往上拖。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啊！王三胖带着哭腔喊道，可随着一根藤条勒住了他的咽喉，王三胖连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学生们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许昭婷的雷印根本不起作用，那要怎么才可以阻止这些腰疼呢？ 啊！ 又是一声尖叫，原来这些腰疼完全不满足王三胖，已经看上了那些细皮嫩肉的女生们。那个叫做郑云霞的女孩被困住了脚踝。郑云霞是一名水系的法师，问题是这时她恐怕连星辰是什么东东都忘掉了，更别说施展技能了。 不要慌，我来对付他们。 一班之长周敏娇吼了一声，一道火系星轨在周敏身边迅速地连成了，原本就有几分英气逼人的周敏一下子增添了几分火焰的狂躁气质。 火姿灼伤， 一团火焰在周敏的手掌心上砰的一声窜起，随着周敏手一挥，这团火焰没入到了那些腰疼当中，呼呼呼呼，灼烧之火一下子在腰疼当中窜了起来，火舌乱舞，漫开的速度也是相当之快，顷刻间将一大片腰疼给吞没了。那些腰疼非常惧怕火，腰疼们就跟见鬼一样快速地散开了。腰疼们很快也松开了王三胖，被吊起来的王三胖砸了下来，还好落下的他是滚圆的肚子朝地，不然那张脸肯定摔个塌陷。 班长厉害！ 哎呀，还是火系的好使，这些腰疼直接吓尿了。 是啊，班长威武！ 一群同学们看到腰疼退去了大半，纷纷叫好了起来。许昭婷这个雷系的娇子站在那里脸色却不太好看， 植物生物天生有抵抗雷系的能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莫凡在一旁看着，却从始至终没有使用任何一个火系技能。反正班长周敏已经可以搞定这些妖藤了，没必要自己来出手啊。更何况周敏的火资还停留在第一个级别，自己的火资就在出发历练的当天，嘿嘿，小小妖藤不用爷出手，哼，能省点蓝是点蓝。周敏大展神威，一路侠道上释放了四个火资，将所有那些对少女们不轨的妖藤都给驱逐了。这种时候火系的威力算是完全展现了出来，那灼烧的效果比其他系的技能霸道太多了。 周敏，火系的少女，这姑娘还是蛮对我胃口的。 其帐篷里，展空总教官摸着小胡茬说道： 现在应该是一组的进度最快吧，一组里面有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 张建国询问道： 一组的火系法师是一个废材，面对妖藤就无法释放技能了，最后是那个叫做慕白的学生将妖藤给冰冻迟缓了，算是最快最顺利抵达了百草谷，很快他们就会遇到幽狼兽了，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 幽狼兽应该不会伤到学生吧？ 受伤那是肯定的，断几条骨头那也正常，不过我们那位召唤系法师和他的幽狼兽会有分寸的。 潘立军说道： 要不再打个电话去提醒一下，学生受伤过重的话也影响他们来年冲刺大学。 山谷里没信号的，没事了，白羊他知道轻重。 罗云波说道： 白羊不是那个说阵亡的光法师吗？ 唐月愣了一愣，展空笑了笑： 编出来的，他是我们雪峰山驿站的召唤系法师，留守那个独眼魔狼旧巢穴，不过蓝色的镯子是有的，就在巢穴里。 唐月也是无语，这个总教官处处是心机啊，也不知道这些学生能不能安然度过。山谷内景色不错，往南方向是一个长状的湖，北面有一个隆起的山口，独眼魔狼的旧巢穴就在山口处，其实站在百草山谷的中央位置就能够一眼看到。一组领队的人当然就是绿茶，当然就是副班长慕白。慕白在这次历练中是成功折服了这个队伍里的所有人，女生们对他更加崇拜，这次能够这么快进入到百草山谷，他确实功不可没。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